锵锵三人行，现在是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了哈，就是凤凰卫视的伦敦三人行，凤凰网的锵锵五环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暨送别大会就是今天晚上举行。因为呢，我们理论上讲，对吧，明天如无意外的话，我们就是在伦敦给大家打招呼了。 这个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像一辈子没吃过肉，好不容易煮了回肉得舔两下才吃。 当然对，而且得舔好几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得倒着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今天呢是我们，明天还是我们，但是地方换成了伦敦。所以呢我们今天自己给自己送行，没有， 明天在那自己给自己欢迎。 对，明天欢迎自己，壮士一去是吧，还要复返的，对不对？这个 你说越说越有点不吉祥的感觉出来了。我发现这个 文道也去嘛，住的好像比我们好一点，嗯，是吧， 好一那么一点吧，哎，跟你们待遇还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我们要去伦敦。这个事儿啊，这个凤凰还算是就是舍点本儿，对吧，嗯，平常从来也没让咱们离开过这个屋，是不是，嗯， 不但你也要从好地方讲啊，我们是借了一个古宅，在郊区的一个大宅，哦，那叫古宅嘛，哦，洗手间本来就是贵族一两个人住的，洗手间当然不够多。 很古宅啊， 你一开始因为你们那个地方在 Richmond， 那是一个比较很过去有挺多贵族庄园，的确在附近，所以你一说有个大宅，我马上想起来是唐顿庄园那种，你知道吧，一扯铃然后楼下管家给送东西上来，是那个感觉。 当然我们也这样期待着哈，毕竟现在还没去。听说也这个目前同事们好像看过的有争议，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是吧，这到时候再去。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奥运， 重要的是伦敦。要叫我说重要的当然是奥运了，对吧。我觉得就是说生活条件不一定很好，可是为什么我还去，老实讲是因为我喜欢伦敦，能够再去一次伦敦。尽管我去年十一月光棍节的时候，十一月十一号是咱们的光棍节，但是是伦敦的那个好像在战争当中死去的啊那个一个节日， 蔷薇花， 蔷薇花的那么一个节日，我就是那个时候去。 去年又特别，去年是2011年11月11日， 对， 六个一， 那天我就在伦敦，当时我就发了个毒誓，就是我必再来，我必再来， 就去成了。 结果这次就搭了奥运的顺风车。 可是问题是，这回奥运听说安保出了很大问题啊。 哎， 所以我们现在入不入得了这个，还是什么都很难说。因为首先，伦敦本来它遇到恐怖袭击的威胁啊，就要比北京啊我们都大的太多了，这都清楚嘛，当年那些恐怖分子搞完911之后，第二大目标就是伦敦，而且果然也在伦敦地铁站，记不记得那几年2005年2006年也搞了一回嘛，是不是，所以他一直本来就是一个重头的打击对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们现在缺钱用，当然英国经济还不如欧洲几国那么糟，但是问题是英国也不太妙，那这几年政府呢，英国政府是史无前例的一直血款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他减国防减军人，经过这一轮的减款，这个削兵员，然后这个减少款项计划之后，现在英国服役的正规军人将是从19世纪维多利亚女皇以来历史上人数最少的一支英国军队。 就这样还调兵呢，他那个私人保安公司不是出来说哎呀临到头我们发现啊没这么多警卫，最后调军队好像调了10000多人呢， 对， 就是只得士兵来进驻。 对，他所以他很其实很麻烦，就是说英国他本身已经左支右拙，然后而且先不说这个交通，先不说安保，还交通也问题很大啊。你比如说英国伦敦为了要拿到这个主办奥运资格，答应了奥委会很多条件，比方说要保证这个道路要畅通，是给运动员或者媒体采访团什么要畅通嘛，于是留奥运专线。但你也晓得伦敦这个路啊，它古城嘛， 它 很多街道其实并不宽，那于是为了要留一些快速道路给奥运相关人员，那它要封很多街道给一般人，那么结果呢一般人能够用的街道就更窄更挤，然后它现在呢它的地铁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地铁嘛，当然后来有陆续扩建，但它能不能复合呢，它的巴士这个公交能不能复合，现在都问题一堆。然后最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入境的问题了，就是个希斯罗机场，希斯罗机场本来就是 听说这次要裸体检查是吗， 好像得拖的比较什么的。 我在前一阵在罗马上飞机哈，他的所有的乘客分成两条道，一条呢叫 all the countries， 就所有的国家，另外一条 all the countries except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Israel， 就是一个通道是所有国家除了美国、英国跟以色列，那另外一条就是美国、英国、以色列。然后的截然的对比是什么？我先告诉你，中国的这个到亚洲的这条线，它这个 terminal 到最后到 gate 就快上飞机之前，出现了全部的名牌店，它不在总大楼，总大楼没有那么多，到了那个口上，什么爱马仕啊、帕达，全部在那里。但是我去了美国、英国登机的那个地方，它专门一个大楼，分开的，坐汽车过去。大楼登机之进去那个楼啊，四面一圈栏杆，在半高的，上面有很多人持枪核弹，带着狗在上面走，就跟鬼子碉堡似的。哎呀，就是真是 就这么紧张。然后呢，而且他进去的时候呢，他本来安检就已经够复杂，而且希斯罗机场本来就是出了名人流很多，工作效率很慢。那么最近英国还有好几个名流公开抨击嘛，说英国人自己回国本来应该很快，结果在希斯罗机场也逗留了六七十分钟才入得了境，你何况我们这些老外去了。 所以往往你们大事儿的这个气氛呢都叫先抑后扬，就是高潮之前呢，你看这个气氛呢其实都有一种肃杀之感，你不信你看看现在这个伦敦范儿的照片啊，咱们就看看几张啊，我们感受一下，你瞧，这就是他奥运的这个安保武装直升机，这我觉得算正常啊。再看下一张，你瞧，这英国的这不是什么机关炮还是什么的 导弹， 好家伙啊！再看下边， 这真是导弹， 这导弹呢、啊、都装到民宅楼顶上去了。 对， 结果呢，这个你再看下一张，人民现在已经反对奥运了， 就是要反对奥运导弹。 你看下面。别拿我们的生活开玩笑，别拿我们生活玩游戏。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咱们还是这个向往敦伦哈，向往伦敦，向往敦伦是吧？所以呢，我不禁要把我去个光棍，上去年光棍节就是英国的那个节，我去伦敦，对吧？流连忘返，又选出一张照片看一看。咱们在去之前哈，来这个缅怀一下， 这缅怀 街头。哎，再看下边。这个导演可以放快一点啊，就是你看商店啊，晚上夜市，对，这儿敦伦不是伦敦华富，看见没有？哎，这是唐人街， 富华敦伦， 对对对，你再看下边，哎，这是街头卖艺的，很有运动感啊。你看有人就在沙滩上，大冷天就是那个时候，就自己弄这种沙滩雕塑啊。你再看下边，哎，大英博物馆，这是我呀看不完的一个馆，你看。都不是他们自己东西，希腊古希腊帕特农神庙，这是这个人类的艺术的巅峰啊！你再看下边啊，这是爱丁堡的房子，这是苏格兰了，哎，这是英国老头和他和狗啊！再看下边，温莎当时的这个红叶啊，温莎堡，然后哎，这是威斯，好像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窖里的这么一个小角落啊！你再看下边。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哎，这是维多利亚女皇啊，你瞧这气势，这是剧场，在里到英国到伦敦，他们都说必须去要看剧啊 ，Covent Garden， 哎，你看这个剧场门口，你再看下边，哎，这是我在他国家画廊门口啊，晚上这个街头卖艺的艺人自己在那唱歌，另一帮人不定是搞什么主义的，戴着面具就一起玩起来了，就跳起舞来了，那、哎、挺有意思，你看。人家的这个蔬菜水果跟假的一样，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市。你说，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人，看见这个，简直是哎。当然，你看这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就是整个庙，哎，整个人家古希腊的神庙就这样端到他们博物馆。你再看下边，这国家加点后，你再看这是一块翡翠，这原石啊，你注意看上面贴着条，我就给你们放大一点看，你看了没有？这个什么海关核准。这个不能随便什么开启啊，违者按什么什么办，这是中文，你知道吗？ 而且是简体字， 简体字，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到大英博物馆的，所以英国的内容很丰富。 而且英国呢是一个 你刚刚看到大英博物馆或者是 National Gallery 里面那些它的外国来的东西，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过去就是个帝国。 嗯， 由于它是个帝国，所以它才能够去哪都掠夺也好，巧取豪夺也好，用计谋也好，用钱买也好，把那么多东西搬回去。 对， 那个希腊现在卫城下面新落成了一个博物馆， 新的卫城博物馆， 新黑好 漂亮的， 很多很多钱，嗯、黑的玻璃盒子、嗯，下面就考古地， 嗯， 它按原尺寸复制那个神庙上面的这个雕塑，嗯、那么凡是被英国拿去的，它做了一个复制品，浅颜色的， 嗯， 就是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些是在我们的山上，这些是在英国，那些空白就大家去想象。 然后呢，他就常常为了这个事闹了好多年了，纠缠了， 从来没有停止， 从来没停止过。但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赞成，就是说你假如今天希腊跟过去不一样了，虽然最近经济不好，但是他这方面绝对有信心，有条件，古迹都保存得很好，你应该还给他。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大英博物馆了，英国这些，你什么东西都还给人家，埃及的还埃及，印度的还印度，那你就剩不下多少东西了。 对对对，但反过来说，客观说一句，整个雅典城就那博物馆是最好的， 嗯， 整个城市都是衰败，而那个博物馆是欧盟出钱修的， 对， 奇贵，而且对所有的欧盟的学生都免费， 是，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可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欧洲共同体嘛，所以英国人也不愿意还他，但是很让人感受，这些都是历史，这都是历史。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看中国游客在那儿聊的全是这个，咱们的那些玉啊什么的，就说哎呀，都是抢来的，都是抢来的，都是抢来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必老说这些个事儿，这为什么呢？就是说，哎。它一个东西现在还保存在那里，现在还存在，它是人类的财富吧，将来咱们也能保管好了，或者将来有机缘能够回到咱们那儿，当然是好，但是也不妨碍咱们去伦敦现在先去欣赏。而且我就老就问别人这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完美的选项，有时候你必须接受这个选项，就是一，这个东西留在你们国内但是被毁掉了，二，这个东西被抢走了，但是它现在被妥善的保管在大英博物馆。这两个选项，只有这两个选项，你选哪一个？ 那还是选第二个，因为你从好坏的东西还在， 哎， 对不对？ 是吧？ 假如你是毁掉， 在也咱就有见着甚至回来的一天嘛，对吧？这话得这么说。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英国也有个好处，就是英国，它很多博物馆都会有一些时间是免费开放。我觉得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也很不一样。 对， 他这些比如说他到了有些晚上开放时间呢，像 V&A 那种，他晚有一些晚上开放时间是免费的，你可以免费进去看。那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起我们呢，坦白讲，英国人还是很注重文化生活。 对，我就老实 对文化的尊重也强多了。 你像我们辽宁博物馆，辽博很著名的博物馆，我这个载心载奔呐，我去到沈阳。因为辽博是以这个书画呀闻名， 是 它有一批当年这个溥仪叫东北货嘛，那时候， 对， 但所以这辽博很多这个书画，哎，我高高兴兴的我去了，我看了，我在哪儿呢？没有， 什么意思？ 他没展出来，你知道吗？他展了些什么？就是有契丹文化的，或者甚至从四川的一个博物馆，就可能搞交换，弄了一个张大千的一个什么展览。我说你这个。你我不知道，当然他可能是不是他这个 展厅不够， 展厅不够休息。可是我认为你最黄金的东西应该是最长设的，你至少应该有个长设的一个你的宝贝的东西吧。 嗯。 那么你在这一点上说实在话，是大英博物馆做得好，还是我们的博物馆做得好？不无可以反思之处。 不过对过接下来这两个礼拜你也不会去大英博物馆吧？你看奥运都来不及了。 对对对，还是主题还是要回到这个。 他这个送行 不是 到辽宁去。 但是问题是，我也在为这个觉得很矛盾，就是说你去了，你当然得看奥运。那看完奥运，你很多 抽空还是要去一下。 不止博物馆，因为最惨的就是晚上，万一有什么活动的话，你也看不了。因为我们去的这个时间，每年的夏天的八九月份，七八九月份正好是什么事儿？就古典乐迷都知道的 BBC 逍遥音乐节。整整两三个月，然后海德公园场上的最后一个大音乐会，每天晚上就皇家艾伯特听很多很多演出，但你怎么办呢？你碰上奥运， 而且我上次去已经十几年前，苏侯是怎么样都不记得了啊！ 还是很腐败嘛，纸醉金迷欣赏品， 是吧？是吧？哎呦，这所以啊，这个伦敦呐、啊，你我觉得是个内容特别丰富的一个地方。当然，咱们这次还是主打奥运，同时我们会出去拍的，你知道吗？我们会出去拍，要不然。观众不知道我们到了伦敦， 得证明一下。 现在中国作假的太多了，你说吧，你看这就是伦敦，对吧？ 就是后面放一个背景，对对对对对，然后发几封宣言， 然后后面干脆弄个女王在后面瞧着，然后你看，你看，这还不叫伦敦？ 下明天方舟子就来找你了， 对对对， 打假 是。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心哈，我们一定这个天天出去到这个红灯区绿灯区 来证明我们， 把我们的体会呢这个跟大家这个分享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就是说来说去，你们俩对这个这次奥运有什么展望或者是看点什么的？ 看会不会恐怖袭击？ 嘿，真 的，我在关心时事的人，我知道，所以我才更关心啊！你说是不是？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回安保问题还真的挺大的。 我还是关心中国队。 哎，你觉得中国这次还能像北京奥运那么强吗？ 我编了四句诗了。弱的依然弱，强的仍然强。小象大象求突破，其他到处抢。这个第三条所谓大象求突破，最关键的就是看我们上次一起三人行的一个朋友了，孙杨。 哦，孙杨，对对对，没错。 中国男子游泳从来没拿过金牌，孙杨这次是我们伦敦奥运会中国，他要能拿两块金牌，立刻取代刘翔，成为中国体育标志。哎，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看点。 可是反过来，你刚提到刘翔，刘翔这回又有点虚、 但是有人说他是使那个什么计啊，故布疑阵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对刘翔关心太多了。 对，让他放松点，因为 放过他， 因为而且事实上这回对手也真的太强了，新人辈出。 那么当然我们也期望田径，因为田径现在有个好像女子铁饼啊什么也不错。鸟巢的时候大家郁闷在什么地方？我们盖了这么好的鸟巢，从头到底只奏了两次国歌，就开幕式跟闭幕式。所有的田径比赛我们一次都没有过。 对呀、 所以这一次游泳要是男子啊，能够拿上金牌，田径要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有一个金牌，中国队这次就是其他的呢，体操挺危险的，体操蛮高级，跳水不用担心，举重不用担心，体操这是好看，那个日本队现在很强， 很对、啊，然后呢有还有几个是没有悬念的。就是大球， 大球就是弱者依然弱。 对， 就中国三大 篮球、足球，我们该完蛋还是该完蛋。 但是你觉得中国能偶然拼一个，再拼个金牌第一吗？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倒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还有可能，这个有可能。 中国只要拿到40块就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 让人家分散。 不是， 但这不是最大成就。 对， 这不是、 因为你数量多。我当然我们不能说什么运动比较重要，但是我们可以说什么运动项目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 而且它对于全民的体育运动的意义大。 对， 你像篮球、足球那种，它不是一个竞争，它一个运动好了，你国家老百姓整天在玩这个。那你有些项目就你们几个人在那里玩，老百姓玩不了啊。 其他人玩不 起来。冰壶，你去玩 枪， 打一枪， 老百姓想玩玩不了， 玩得了吗？ 想啊想啊， 这打了满脸青春痘，能打吗？那不能打。 击剑呢？击剑我也挺爱 看。那更玩不了了， 更玩不了。 那当然，这些争夺金牌、为国争光那是好的，但对于促进全民体育，游泳、田径。大球， 而且这个里边它有种什么哲学啊？就像绘画里边说的那个点线面一样，最基本的跑跳投是吧？这是人类运动，等于说一切运动，你足球之本也是跑跳，所以这些地方格外反映出会不会有点那种歧视啊？其实有人若有意若无意的都会往种这个方向去想，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看什么 种不行吗？ 不是什么种的人玩田径玩， 这是客观事实。 什么种的人 这客观 善于跳，什么种的人善于 这种，但是所以要有突破嘛。 所以哎，有突破，这就是为种争光，对吧？孙杨就看他能不能有种啊，这是，对吧？ 我觉得这样应该还行吧，因为亚洲人游泳，就过去人家就说游泳项目怎么样都轮不到这东亚地区，但是这几年这个说法被打破，那就要日本人，你看日本的游泳那么厉害。 那现在我觉得如果日本人都是那么厉害，中国人不可能赶 上去。我觉得有这个种族基因的因素哈、嗯、可是我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直指向未来啊，我觉得这个规则越来越模糊了，嗯，越来越模糊了。就像日本人过去平均身高比咱们低啊，嗯，现在日本人平均身高比咱们高，嗯，而且现在的这个串种的，而且这个饮食，对吧？吃的都， 而且身体条件本来也就是随时代变化，啊、 对， 政治经济环境不一样。比如说，我最近看一个数字很有意思，说中国人从清末以来，十九世纪末以来，根据当时的调查，中国人的身高是一直在增高，一直到了四九年为止。然后又往回掉，然后掉到了，真的掉到了，正好是八几年中国人又开始高回去了。 但是文道，我告诉你，从四九年开始呢，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一直在伴随着中国人逐渐变矮，但是他活得越来越长。 对对 对, 对， 平均寿命在增长，所以有时候这个规律都是很奇妙的，是吧？ 期待期待期待伦敦。 对对对，我们理论上说对吧就要出发了，如无意外明天我们就要在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大家会在新闻看到我们。